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喜欢你没什么道理，也许上天已注定， 不管是黑夜或黎明，不管是梦里或清醒， 闭上眼睛用心去回忆，全都是你的天地。 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

中最亮的星，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。 Now you'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 伸手把你拥抱，视线那么渺小，我们往哪里逃？故事已决定好，谁是谁的主角？想着你的撒娇，看着你的微笑，自愿为你神魂不听谁的劝告，躲进我的怀抱，挡住一切风暴。全世界还有谁比我们还绝配？

情绪，曾让爱淋过了雨滴，放开又握紧，会思念的手心。坏习惯，倔脾气，没道歉也可以忘记，那是什么都不计较的。是第一次听你说永远，泪水还是涌成温泉。